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燕京华享受快意时，那边的战斗也已经接近尾声。叶继明毕竟只是一人，他在来前已经遣散小妖，无意拖累其他人，但这些弟子却是一波波涌来，仿佛永无止境。在战斗中，叶继明被一剑断喉，血溅盈尺，坠下崖壁。然而神奇的是，他颈间喷出的蛟血竟当真染红了山壁，碧色渗透，将山石化作血玉一般的颜色。燕京华暗笑，你在这儿跟谁玩斗娥冤呢？哼，说到底不过是两个愚蠢的纸片人而已。他率领弟子拂袖而去。殊不知身死的叶继明魂却未像段书觉那般即可灰飞烟灭，他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扯入意识。 商值读取，商值达标。这位先生您好，请问您要加入复仇系统吗？ 叶继明不懂他扯的什么，但眼前情景如此，又提及复仇二字，他便以为是哪个无聊仙人设下的玩意儿，张口便道： 若能复仇自然是好，只是你要本君付出什么？ 听过那些让人云山雾罩的细则后，叶继明却摇头道： 忘记，我不要他忘记，本君不要让他稀里糊涂地活一辈子，你得让他也复生。 那说话人对叶继明的要求有些无可奈何。 规定是这样的，你如果手中有他的意识残留，我倒是可以帮你转接给我的同事。 叶继明扶着手中的鱼鳞串，略有不舍，但还是咬牙将其递出。 给，在这里。 当年叩拜上山，他仅在炼丹阁八卦炉附近捕捉到了这一丝心灰意冷的残魂，便由其寄宿在了手串中。这些年来他一直细心珍惜，修炼痛苦无法忍受时，他便摸摸手串，身上和心里便会好受很多。那自号系统的人接过手串，善意地警告叶继明： 你确定吗？把主导权交给他，他万一对那个人还有情该怎么办？ 本君在旁边看着呢，他敢？ 你也要保留记忆？ 这是自然。 系统犯难道： 这怕是不成，恐怕会改变系统的规则，我没有这个权限，得往监察机构写个报告。 叶继明愣了愣，以为这事儿不成，便道： 那算了，你让他记着便好。 那系统见惯了太多变卦的宿主，叶继明以为段书觉会恨，但万一段书觉不恨，或是恨得不够，被那人渣三言两语又哄骗了去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他试探着询问道： 万一他不肯报仇？ 那是他的事情，让他活着是我的事情。 系统有点感动了。 那我帮你问问吧，说不定会有转机。 回到现实，池小池结合已知信息简单地做了一个归纳总结。复活仪式并不是由段书觉主导的，他毕竟是个君子，怕是想不到这世上会有此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。就连死前他的迷茫不解也远多过恨意，是以未能符合系统制定的商值下限标准。他死后五年，叶继明为其复仇，命运断崖，恨意强烈， 其魂魄被和主神隶属于统一系统的另一位主神捕捉。但叶继明不愿一人复活，用手中鱼鳞串祭魂，欲令段书觉复生。另一位主神根据叶继明的诉求拟定了一份报告，提交了监察机构。这个单子几经辗转，最终落在了专业更加对口的扎工回收系统手里。双人重生情况毕竟特殊，主神跟监察系统讨价还价了许久，最终敲定可以在倒回世界线的同时保留叶继明和段书觉两人的记忆，但必须要把任务上限提高，也即要从燕京华身上获取200点回忆值，宿主才能够脱离世界。这个二倍膨胀的光荣而又令人蛋疼的任务，不出意外地落在了池小池肩上。哼，说不是内定池小池本人都不信。至于池小池，在观摩过段书觉整段记忆后，想了又想，觉得用语言难以形容这次攻略对象的行径，只能在这里连续给燕京华五个你好骚啊的表情包聊表敬意。池小池直接切入主题， 燕京华配备的那个穿书系统是你同事？ 我们整个系统负责的约有70多个大项，扎工回收系统只是其中之一，里面有穿书业务，但成英的主业也是替人洗冤报仇，不是续写结局，也不是夺人气运。 就是那个接待叶继明的复仇系统？ 是，那个是专门针对穿书领域的。 燕京华的穿书系统有没有搞头？ 刚才我试验过，但是我检测不到它的存在。 池小池微微一挑眉， 坏处是他和我一样，恐怕很难从源头消灭。好处是，如果我隐藏的好，他也同样检测不到我。 池小池点头，手里捏着拳底的鹅卵石，一扣一扣，暗自估算着自己和燕京华目前拥有的筹码。很明显，燕京华人如其名，是个大猪蹄子，脸齿为零，脸皮厚度为1000，想要钻破，大概需要动用打桩机呀。指望他因为自己的行径后悔，不如去研究学打桩机哪家强。想要让他后悔，大概率不能走常规道路了。池小池一边摆弄鹅卵石，一边乖乖做着段书觉每日的瀑布修行。现在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问题，重生报仇毕竟不是段书觉的主意，池小池并不知道段书觉内心作何打算。毕竟这个世上是真的存在甘愿被狗吃了吐的包子的。池小池摆下一颗鹅卵石问， 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你实施善人81难，他杀人放火立地成佛，世上可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你再死一次也不打紧啊，就当是做善事了，普渡不了自己还能普渡一下燕京华，让他再爽一把呢。但是他呢，你看过他的故事了，也知道无人制约他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他这回是逆天行事，万一不成，到时候他会变成什么模样你想过没有？到那时不是燕京华要收他，恐怕是天要收他。 池小池把该说的都说了，也给了段书觉选择的机会，现在就看段书觉如何选了。而很快段书觉便给出了他的答案。他低下头去，水底各类异色的鹅卵石之上，雪白的鹅卵石在最上方拼成了一行字。方才池小池没有刻意控制双手，而把身体的主导权交还给了体内的段书觉。段书觉灵力卓绝，没被燕京华当作时钟剑的充电器前，是当之无愧的惊世奇才。虽然与纪作山优越的精神力天赋不能完全相提并论，不能和他交谈，但支配身体的自由度却是足够的。 哪怕天要他死， 他体内的段书觉用一颗颗石头摆出自己的心意， 我也要他活。